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好老风趣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 休闲之旅， 休闲之旅。 2008年，古巨基推出的《情歌王》，将黎明的《两个人的烟火》、光良的《童话》、周华健的《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》、张学友的《吻别》等32首经典老情歌汇聚于一身，让乐迷们大饱了一番耳福。其实呢，古巨基本人也特喜欢这首串烧歌，还自导自演了这首歌的 MV， 将一对情侣的唯美爱情故事呈现在了乐迷的眼前。欢迎各位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，咱们继续来盘点一下情歌王，回味这些经典情歌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些感动吧。旅行一开始，先为您送上来自古巨基的情歌王下半部分。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，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回去的路有些黑暗，担心让你一个人走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无这，谁又背上了心，想你身上的味道，我想念你的吻和树枝淡淡烟草味道，记忆中曾给爱的味道，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，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紧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我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意追逐，别再为爱受苦，都是你的错，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懵懂，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 就不再回 觉，我才改变孤单的感觉。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，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。赌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，相爱总是简单，相处太难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。 一位特立独行的音乐人，说起他的弟子一个比一个大牌，像刘若英、金城武这些巨星都得尊称他一声陈老师，但是他自己呢却很低调，甚至都有点另类。人们开玩笑说，在台湾找陈升真不容易，因为他特不喜欢曝光。在台湾找陈升也容易，去有酒的地方就能找到，可见陈升喜欢喝酒是出了名的。当年伍佰做东宴请徐克，正巧遇到了已经喝得差不多的陈升，出于礼貌和交情，伍佰把他也请进了包厢跟徐克聚一聚，结果大醉侠陈升抓起酒杯就来了一句，王家卫我敬你，一下子满包厢的人全愣了。来听一首情歌王中出现的歌曲吧，陈升带来的把悲伤留给自己。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，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委屈的路有些黑暗，担心让你一个人走，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，不能分担你的忧愁，如果这样说不出口，就把遗憾放在心中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，你的美丽让你带走，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。怕你难过转 身就走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会了解的。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，你的美丽让你带走，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。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，假装生命中没有你，从此以后我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。但你说留不住你，无论你在天涯海角，是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？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？可不可以 开心乐呵呵，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在古巨基演唱的情歌王中，紧随把悲伤留给自己出现的是另一段熟悉的旋律，没错，那就是那英带来的征服。大家也许并不知道，征服这首歌曲本来是给另外一位歌手写就的，马上要制作成母带了，结果公司发现那英的嗓音像欧美黑人歌手那样具有磁性和爆发力，能更好地诠释出这首歌的韵味，所以当下决定由那英来演唱。而她果然也不负众望，将征服演绎的是淋漓尽致。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。爱得健康心里伤痕无数，顽强的我试着成正义的俘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。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好像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。 征服来自于那英的演唱，和那英一样有着一副好嗓音的张惠妹，给很多人的印象都是她那动感十足的爆发力，特别适合演绎劲爆的快歌。其实张惠妹演绎起抒情的慢歌来也是深情款款，让人感动不已。比方说《听海》这首歌曲就绝对称得上是她慢歌的代表作。这首歌曲被歌神张学友翻唱过，被歌迷们在 KTV 当中不断的点唱，这不，古巨基也把它收录在了《情歌王》当中。下面来听一听张惠妹原版的《听海》。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，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。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 听完了张惠妹的《听海》，再来聊一聊黄大炜。黄大炜是个非常特别的歌手，他不主流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，但他并不另类，因为他有《你把我灌醉》《让每个人都心碎》这样经典的悲情情歌。黄大炜生长在美国，但是他却来自东方一个显赫的家族。大家也许不知道，他的外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将军。也许正是因为东西方文明在黄大炜心底的盘根交错，所以注定了他的音乐从来就是与众不同的。送上一首《情歌王》中出现的歌曲《你把我灌醉》，黄大炜演唱。歌曲过后稍事休息，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，稍后见。 开往城市边缘，开把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。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哦，爱让我变得看不开。哦，爱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收不回。最好最坏都猜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，你爱得太晚，又走得太快，我的心里不明白。哦，爱让我变得看不开。哦，爱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收不回。